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体感较热，紫外线很强，外出呢请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天气，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那明后天呢依然有多降雨的天气，假日出行呢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接下来是读书俱乐部。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被称为极具中国审美的一本书。千百年来品读《红楼梦》的书层出不穷，而新出版的《愿有人带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以现代女性的视角来解读金陵十二钗，越过重重的考据，越过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光环，写出他们的骄傲、心酸和柔情。可以说既是红楼助我，又是我助红楼。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带您品读愿有人带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北京时间11点0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我相信刚刚大家听到了这一首曲子，会有一个特别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说一下子把你带回到了应该是30年前吧，87版《红楼梦》啊，30多年了哈。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红楼梦》的印象，我觉得是万人空巷，每天都在 都在回家的这个路上期盼着今天晚上电视台要播出的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愿有人带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呢，其实是带大家重新回到《红楼梦》中的那些传奇的人物，然后呢我们一起带大家重新来细品一下，以独特的现代的视角来品读一下《红楼梦》中人。说到了《红楼梦》，我们首先要说到它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呢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他看来，他觉得好像我的知音很少，能够知道我写这本书我所抒情的这种感受的人很少。但是我想曹公今天他就会很开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出版圈里啊，写《红楼梦》的书真的是我可以觉得是叫有一个词叫做鳞次栉比，是吧，特别的多哈。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来解读《红楼梦》的书，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还挺特别的。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我们首先请出的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于新华先锋的刘钊，欢迎刘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跟《红楼梦》非常有缘，上次来一档节的节目也是， 对，讲的是周汝昌先生的对 《红楼十二层》，这次带了一本也是跟红楼相关的作品啊，愿有人带你入书细品《红楼梦》中人啊。两本作品呢，虽然说都是跟《红楼梦》有关的，但是是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上一本是这个《红学专著》啊，这一本呢是更感性一些的啊，以一种现代的视角来解读这个红楼人物的啊一本是非常有时尚气息的一本书。 刚刚刘钊其实给我们讲到了一本现代感有时尚气息的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作品。那在介绍作者之前，我首先要读一段话，这段话是作者他自己写的。愿有人带你如初，疼你入骨，从此深情不被辜负，敬你一杯酒，愿你有诗有梦有坦荡荡的远方，我干杯你随意。我相信这句话说完之后，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作者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她是一个女孩，但是感觉到其实她首先很文艺，然后呢她其实有对于红楼很深的一种自己的注解和理解， 对， 但同时又很豪爽。来介绍一下作者，叫慕容素衣。 对，这本书是慕容素衣老师的作品，但慕容素衣老师之前一些作品都是关于女性励志方面的，而且在市场上每一本几乎都能成为畅销书。对，然后我们是去年认识的，然后我就向他邀稿，他说有关《红楼梦》的行不行，然后我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也算是说从小就读这个作品，然后可以说是一个红迷啊，但是跟那个素衣老师比不了，他确实是一个资深的红迷。是吧，他说 红迷到什么程度， 红迷到能写出这本书。 其实说到了这本书，刚刚我说到了是以现代的女性视角，现代的职场视角来写《红楼梦》中的尤其是女性人物十二金钗，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这个十二金钗。那首先一打开书，我相信大家对《红楼梦》最深的印象就是宝黛两个人啊，宝玉和黛玉。那其实我先说说这本书一开篇，它其实是有几幅插画，它不是一上来先告诉你这本书的一个目录啊。这个插画很特别，首先第一个是黛玉葬花。 对，都是一些经典的《红楼梦》的场景，我们选取几幅来作为这本书的彩插放在前面。 第一幅是黛玉葬花，而且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那种画感啊，那种质感。 对。 然后接着就是中秋对诗、潇湘馆啊、湘云醉卧啊、香菱学诗等等等等，黛玉焚稿、宝玉拜别、迎春串花，其实这些人物我相信在大家看来都是非常熟悉的，或者对他们都有自己的印象。我觉得是一千个人眼中可能会有一千个不同的这个《红楼梦》中人哈。 对对对。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慕容素衣，他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人物。在讲这段人物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八七版《红楼梦》当中的一段歌曲，我相信大家再次重温经典之后，可能会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一个出场的一号人物会有更深的印象。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八七版《红楼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葬花吟》。其实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对《红楼梦》最深的印象就是林黛玉，因为她很美，而且呢，她的那种美感是极具东方的美感，而且她的《葬花吟》真的拍得非常的经典，她的画面啊，我相信刘钊可能跟我年纪也差不多啊，可能会有很深的印象。那么第一个出场的就是林黛玉。那其实在这本书《愿有人带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当中，慕容素一他自己对于林黛玉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对 啊， 对，这个首先说一下，黛玉是这个十二钗之首啊。 嗯， 其实十二钗它有一个排序，它有一个排序的，这个黛玉、宝钗、这个元春，但是这个书里呢没有按照这个排序来写，而是按照这个他们的在书中的戏份。轻重的程度来写， 对，就是按照主角，还真的是按照主角配角来写。 但是这个曹雪芹当时呢，他并没有按照这个戏份来排序，而是按照这个重要性，是吧？所以说这个书我们商量以后，不以这个排序为主，而以这个重要的戏份来划分这个他们的排序，对书的编排也是读者阅读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好处。首先那个黛玉这个作者画的笔墨比较多啊，写了他几个方面。首先是把他定位成一个异乡人，是吧？我们想这个黛玉从小小小年纪啊就拜别了父亲啊，来到这个贾府。来到贾府当时是他是离开家乡之后啊，是一个作为一个异乡人的一个角色在贾府中的。我们想这个宝钗他其实也是这个异乡人，但是他身边有他的母亲啊，有他的哥哥，是吧？还有他家的产业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盈利当中，是吧？所以说这还有这个湘云，其实他原是看着是这个后来到了贾府，其实他从小就是在贾府长大的，跟那个宝玉是青梅竹马的。那只有这个异乡人只有一个人，就是黛玉，是吧？所以说这个把他定位成一个异乡人， 对，寄人篱下哈，从小黛玉就是总觉得好像我是别人家来的孩子， 对， 所以可能跟在贾府当中从小长到大的这些小姐们可能不大一样，所以她内心会有一种孤傲，甚至有一些不合群。 没错，包括她是这个贾母的外孙女，还不是这个这个孙女，这个在这中国伦理上可能也有一些讲究啊，虽然说贾母很疼爱她，是吧？对。而且他到贾府的时候发现这个好多东西都不合家中之事，是吧？包括这个都要一一的这个改正过来，是吧？这也是对他很有影响，对吧？包括现在很多人看《红楼梦》说他们是不太喜欢这个黛玉这个角色， 对，觉得好像不如宝钗大气， 对，整天哭哭啼啼， 对。 但这个哭哭啼啼我们讲的是他是为了把一生的眼泪还给这个宝玉，是吧？ 绛珠仙子， 对，还给这个神瑛侍者，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就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对对。 但其实，在作者慕容素一笔下呀，他说到的这个林黛玉还有着一个很特别的这一点，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他这一段叫做“孤标傲世，皆谁引？”他说，不知从何时开始，林黛玉在普罗大众的心目当中成了哭哭啼啼、小心眼儿、专使小性子的形象。事实上，黛玉这个人绝非缠绵两个字可以概括，她骨子里是硬朗的。第二十回当中，宝黛二人又因宝钗发生口角，黛玉脱口而出：“我为的是我的心。”在她病弱的外表下，埋藏的是一颗勇敢的心。这颗心坚持只为自己而活，尽管这样会活得更辛苦。如果说宝钗一直致力于入世，达到了和外界的圆融，那么黛玉则始终执着于自我，内向发现了自己。通往自我的道路往往是荆棘遍布，这条路不是通往世俗幸福的星光大道，没有鲜花和掌声，往往只能踽踽前行。而且呢，其实在作者笔下，我觉得这个慕容素一是个很有才的姑娘，因为她后面其实引用了很多中外的名著当中的经典人物和一些话来写，对，来对比。比如说她说村上春树小说五五中的男主角就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 这话放在黛玉身上也非常的适合，孤苦伶仃的她其实比谁都更需要爱和温暖，但她渴望的是绝对纯粹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 对，在作者看来，黛玉是有一颗非常勇敢的心，她是非常这个执着于自我，拒绝被塑造，忠于自己的内心。 嗯， 我们传统的封建社会里是非常讲究着克己复礼啊。 嗯， 她就是非常的任性，包括这个宝钗说女子，宝钗看来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黛玉这个不管这些啊，是非常的任性。她是一个曹雪芹笔下的一个离经叛道者，锋芒毕露，是所谓这个哀憎分明，是。 嗯，这说到的是黛玉啊，说到黛玉不得不提到男主角啊，就是宝玉啊，宝黛的传奇爱情故事啊，被很多人所传颂。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宝黛他们的看法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够最终结合。对，还是觉得他们俩是天生一对儿啊。 对。 说到了宝玉呢，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八七版《红楼梦》当中的宝玉跟黛玉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哈这一段。 好好调养调养。 老祖宗， 怎么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还不见过你妹妹？坐吧。 这个妹妹我见过。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哎，妹妹读过书吗？ 只上过一年学，细细认得几个字。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黛玉。 黛。哎，表字是？ 无字。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平平二字最妙。 这出自什么典故？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名黛，可黛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 这又是你杜撰？ 除四书以外，杜撰的也太多了，我就不能杜撰一个？妹妹有玉没有？真的没有。 哥哥的玉是件稀罕物，怎么会人人都有呢？ 什么稀罕物？我不要这老石子。 二哥哥，二哥哥，爹，爷长呀 ！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容易，你何苦摔那命根子？那是你的命根子。 老太太，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现在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我为什么偏要那个破石头？ 说说妹妹。 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你看，这是在《望凝眉》当中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段歌词哈，一段诗词。那其实刚刚我们回顾了一下宝黛第一次认识的场景，我真的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缘分哈。 对， 宝玉看见黛玉就说：“哎，我好像见过你啊。” 对，这个妹妹我曾见过，每每读到这里就是非常的感慨。他们可不是见过吗？他们前世这个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可不是见过吗？是。 所以呢，其实，在作者笔下，他写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他们的相遇常常让我想起印在茶花烟上的那句话，那句诗叫做‘与君初相识，似是故人归’。”为什么他们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想不仅仅是目识前缘的原因，而是他和他由对方身上遇到了最初的自己。 对，宝玉和黛玉是两个人是互相理解的，互相了解的。包括我们这个书的封面是画了一个宝玉和黛玉，就是共读西厢的一个场景。是吧，当时这个宝玉在读西厢记，这个是禁书啊。这在封建时代可是禁书。 对， 那黛玉过来说你在看什么呢，那宝玉就藏起来了，然后后来被黛玉发现，然后两个人一起看，是吧。如果把黛玉换成宝钗来说， 宝钗就可能教育他， 对对对，说不能看这个，你要学这个经济仕途啊，要当官，不能看这种闲书。所以说这是宝玉和黛玉还是非常了解彼此的一对人。 所以说呀，知音难求，知音行的爱侣尤其是难觅。作者就在书中说到了，说这世上情侣千千万，但其中999万的人对于另一半来说根本就没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爱情都貌似牢不可摧，实际上可以在弹指灰飞间湮灭。替代品无处不在，我们和对方都太容易被另一个人取代。而宝黛的爱情难以取代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共同的精神世界，并为了捍卫这个精神世界而与现实世界负隅顽抗。 对，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最特别的一个设置是，我们觉得哈，说了黛玉肯定要说宝玉，所以他俩应该是挨着的来这个写这个文章。 对。 但其实作者呢，他是在一开篇写黛玉，在结束的时候写了一个治宝玉。 对，他前面主要是讲十二钗，十二个女子，那最后他有一个外二篇，写了一个治宝玉。 对， 还有一个智小旭，陈小旭。 对，咱们先说说智宝玉啊。智宝玉其实我觉得慕容素云写的挺逗的，他说智宝玉冒号春风十里不如你。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羞于承认自己爱慕过你。对，这是他曾经写过的关于这个宝玉的他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对 对, 对。因为现在有些人其实他没有读过《红楼梦》，他对这个宝玉有一种误解，因为他每天在这个脂粉女儿圈里混迹，然后可能也是一身的这个脂粉气， 对， 娘娘腔那种。 对，而且可能很多人觉得他比较纨绔， 对， 因为贾政经常斥责他， 对， 说他天天不学无术，不知道考取功名， 对， 嗯， 然后这个素云老师就非常的气慨愤慨。他说这个宝玉是非常有这个温柔特质的一个男子，是吧，他非常的欣赏这样的男子。包括书里写知道丫鬟爱吃这个豆腐皮的包子，就给他留着。你想想，堂堂一个贵族的少爷能这样为他的丫鬟着想，是吧。包括他的这个晴雯袭人他们冬夜里起床然后会很冷，他会给他们暖手，是吧，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温柔特质的一个男子的形象。所以说这个作者对宝玉是非常的欣赏，也非常的仰慕。 哎，其实刚刚刘钊提到了一个 特质的一个男子的形象。所以说这个作者对宝玉是非常的欣赏，也非常的仰慕。 哎，其实刚刚刘钊提到了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什么，叫晴雯。晴雯其实虽然他是一个配角，但是他其实在十二金钗的所谓的配角当中啊，起到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段其实特别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晴雯撕扇子的时候，是吧，比如晴雯夜里这个给宝玉补那个特别珍贵的那件球衣的时候啊，然后呢能看出这个丫鬟和这个少爷之间的这种感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啊，这个关于晴雯啊，关于这个晴雯她的这首歌曲。 好的。 其实在曹雪芹的笔下呀，他把晴雯列在了十二金钗之副册的首位 副钗，对， 对，副钗的首位。其话是既非人物又非山水，不过水墨晕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曾经曹雪芹有这样的一个判词，他是说晴雯，刚刚我们在歌曲当中也听到了，就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控千念。其实在晴雯去世之后呢，他丫鬟就说啊，他是这个芙蓉花神，所以宝玉特别为他写了一首长长的芙蓉女儿记。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其实宝玉真的是一个很多情的这样一个公子，但是我们能觉得其实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女性都是特别具有传奇色彩和极具个性的。说到这个个性，其实我觉得晴雯也是一个内心极具强悍的一个女性，虽然她外表是一个小女子弱女子，也是一个丫鬟哈，出身并不高贵，但她其实内心特别有自己的那种风格和个性。 对， 说到个性还要说到一个人物，那就是凤姐王熙凤。王熙凤呢，其实十二金钗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凤辣子啊，这个非常泼辣的一个女性人物。这个女性人物呢，其实在作者笔下，就是慕容素衣笔下呢，她特别写的是王熙凤的风光背后。王熙凤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而且现在甚至有一些管理学的书当中会把王熙凤作为一个管理学的教材啊，来作为做一个隐喻，然后呢分析她在贾府当中执掌大权的时候，执掌财权的时候，她所做的一些决定还有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段啊，这段呢是八七版《红楼梦》当中专门是讲解王熙凤见到了刘姥姥的一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王熙凤那种精明劲儿。我们先来听一段。 怎么还不请进来呀？哟，老人家好，你怎么不早说呢？ 问姑奶奶的安。 哎呀，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了， 快起来吧。 老人家，请坐， 坐。 我年轻，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 啊，请坐。 快给姑奶奶磕头，快磕头啊，磕，这磕头。 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阿弥陀佛，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到这儿没得给姑奶奶打嘴 哟。这话没得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做个穷官，府里不过是旧日的空架子。俗话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回过太太了吗？ 还没有，等奶奶试下， 你去瞧瞧。要见有人有事就罢，得闲了就回，看怎么说。 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凤姐第一次见到刘姥姥的时候她的那个表现啊，你看非常的精明滴水不漏啊。 对， 明明其实看到刘姥姥到了她的面前，但她就是装成那种哎。我有少奶奶的那种感觉。 对，这是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刘姥姥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角色。 对 对，相当于这个给贾母制造了很多开心的这种氛围。当然，当然这个初见也是对后文埋下一个伏笔。之后这个 乔姐 家父衰落之后，是吧？刘姥姥是她救了乔姐。 对，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放过来？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红楼梦》当中王熙凤的形象，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都能够感受到，但这一段其实。是大家忽略了，我觉得就是关于他和刘姥姥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你看他其实滴水不漏，他既表达了客气，但同时他也特别要请一下太太的示下，要知道上面的领导到底对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看法和处置的方式，他才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 一味的好心肠，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依据和想法的。 对，这个家族， 所以呢， 家族很大嘛，就是一件小事都要层层的这种往上报上去。 所以呢，其实在作者笔下，他说王熙凤叫打工皇帝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CEO 或高管哈。 对，作者把他定义为这个贾府一个职业经理人。 哎，没错。然后呢，其实在作者笔下，他说美学家王朝文曾经说啊，说恨凤姐骂凤姐，凤姐不在想凤姐哈，凤姐这个人其实有几分乱世枭雄的这种气质。 对，没错，作者说有点像那个乱世枭雄，有点像曹操。 没错。那其实在作者笔下，他是怎么去解读王熙凤的呢？ 他首先刚才讲到这个风光背后啊，有人不知道的这个心酸，因为他说职场就像一架高速旋转的机器，在耗尽了你的青春和才华之后，就残忍的把你抛出去，即使贵为打工皇帝也难逃这个命运。这就是说的凤姐。 对 很喜欢他，有的人也说他是一个蛇蝎美人。确实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把这个设相思局害死了贾瑞啊，然后这个又害死了这个尤二姐，是吧？这个他的老公贾琏在他面前服服帖帖的不敢动。 对， 是 当时跟那个那叫什么，就他的丫鬟 平儿，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有一个丫鬟是跟她的这个丈夫就是 对有些暧昧 暧昧关系，然后后来说过她是一个母老虎嘛， 对， 然后她破口大骂，然后就门一推就进去了。 像她那个社会，她这个家族来说，那是三妻四妾都属于正常。但是呢，贾琏只有凤姐一个老婆， 对， 她在外面纳了一个妾，尤二姐不敢告诉她。对，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出这个凤姐的威仪所在。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身前心已碎，走心分明，家夫人应终有过，家亡人散恶奔。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是关于《聪明泪》啊这首歌曲，专门是为王熙凤写的。 对， 其实，在作者笔下，除了说到王熙凤这个人物的性格之外，他还特别做了一个比较啊，比如说他写的是凤姐跟宝玉啊，说在《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画像谁最容易画，那么肯定就是凤姐和宝玉。 对对，他们两个形象非常的鲜明，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凤姐去到哪儿，宝玉就跟到哪儿。 对 对，而且这个因为宝玉他的这个最亲的嫂子应该是李纨， 对， 而不是这个凤姐。 但好像李纨跟宝玉不是那么亲， 对对， 甚至两个人比较的有隔阂的感觉。 倒是这个凤姐跟宝玉之间可以非常的亲密，而且他俩是作者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一个休戚相关的这些命运连接在一起。 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啊，很多人说啊，哎呀，这个凤姐为什么跟宝玉那么好呢？是不是为了讨好贾母啊？作者说到了这个，对， 有一个成分在，可能， 有一个成分在，但是其实他也说到了，凤姐在对宝玉的感情当中有类似于长嫂如母的情分，因为她一直没有生一个男孩，而且宝玉又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男孩，所以就总想疼爱他一些，对，而实际上呢，李纨就 没有这个感觉哈，因为李纨呢，其实他跟宝玉的关系是淡淡的， 嗯、 书里就说他们俩没有任何私底下的交情， 对， 这也跟性格有关，因为李纨是一个叫寡嫂，就是孤寡的寡， 对对对， 所以说他需要照顾自己的儿子，就没有这个心情去在宝玉身上耗费这样的时光， 嗯。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王熙凤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人物吧。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是大家经常不被提起的一个十二金钗当中的一个人物、 嗯、 那就是妙玉。 对， 我觉得妙玉啊，因为它是一个跟十二金钗其中的十一个金钗不大一样的一类人啊， 对， 比较清高， 对， 然后加上呢自己又是这样一个就是修仙修佛修道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他呢可能就相对于其他的十二金钗十一个金钗来说、嗯、他比较的孤寡一些，或者比较的高傲一些，高冷一些。 作者也把她定义为是大观园中最拧巴的一个姑娘。 对， 所以当时这个大观园建好之后，元妃省亲，因为王夫人她信佛，她就被这个妙玉的这个佛学修养所折服，把她请进了大观园，住在冷翠庵里、嗯。对，所以说她是一个，她是带发修行，但是她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她的佛性并不是那么的强， 没错，而且他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放下很多， 嗯、对， 更多的还是很纠结、嗯。 对， 比如说刘姥姥去大观园参观的时候，还特别去了一下他的冷翠庵，结果呢喝了他的茶，哎呀，他就蛮不高兴的，就希望把那个杯子扔一边啊，然后觉得哎呀好脏啊， 嗯，对，从此可以从这儿可以看出他没有这个悲天悯人这个普众生平等的这个佛家思想在， 嗯。那其实对于这个妙玉啊，作者他自己本身有着怎样的一些理解？比如说他是跟现代女性相结合，那他觉得妙玉到底有哪些独特的特色吧，或者一些品质？ 是是、 嗯、 妙玉虽然他是这个修行之人啊， 嗯， 但是呢他也是有一颗芳心，少女的芳心，他谈到了这个暗恋那点小事儿，他说妙玉其实是暗恋着这个宝玉的，是吧，两个人是这个非常的有这个情愫所在、 嗯、 而且宝玉也能懂得他的心、 嗯、 是吧，当时这个他们在宝玉跟这个姐妹们在一起玩一个游戏，玩输了， 嗯， 然后下雪天他们说输了怎么办呢，去妙玉的那个院子里折一枝梅花回来，是吧、 嗯、 如果换做其他人去可能妙玉就不让折， 嗯， 而且不一会儿这个宝玉擎着一枝梅花高兴的就跑回来了、 嗯、 怎么折的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孤寂无人的一个院落里啊、一个怡红公子敲响了门，然后这个妙玉开门一看是他这个一个非常这个漂亮的公子，然后说、 嗯、 可能是还是亲手给他折了这枝梅花送给他， 嗯， 是这就非常有意味非常有感觉的一段戏，嗯。 而且其实在作者笔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了解《红楼梦》当中可能会了解到比如史湘云的命运是怎样的，宝钗、黛玉的命运又是如何、 嗯、 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没有关注到妙玉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 对， 所以作者其实特别写到了，他说、 嗯、 关于妙玉的结局，周汝昌先生笑定为是红颜故不能不屈从枯骨，对，枯骨、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妙玉后来是被迫还俗，不能不屈从，嫁给了一个枯骨，就是一个老朽不堪的人、 嗯， 然后呢这个作者慕容素衣就说呀，说以妙玉心性之高，他为何要屈从这种风尘肮脏违背心愿的命运呢， 作者也是非常的不忍这种结局， 对、 他说这宁愿理解成贾府家道中落， 嗯， 啊，妙玉为了一筹宝玉这个知己， 嗯、 违反自己的内心，嫁给了一个有权有势的老朽， 嗯、 帮助宝玉脱险， 嗯。而且呢其实在作者笔下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妙玉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我觉得叫八卦吧， 嗯嗯， 对，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人，我刚刚说到了个性这个词啊，刚刚说到了其实王熙凤是，其实晴雯也是，那还有一个人物、嗯、我觉得应该叫做第二个王熙凤，就是小凤辣子，那就是探春、 哎、对， 探春一出场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在跟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探春在中间问了很多问题啊， 嗯， 就她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掌控欲的一个女性， 在十二金钗当中。那在作者笔下他是怎么写到的这个探春呢？ 作者把他写成这个像他的父亲小贾政，把他写成小贾政、 哦、 说他这还是因为四个姐妹啊、元春我们不说了，他进宫了是吧、 嗯、 剩下三个迎春探春惜春，那最能让我们记住的其实就是探春是吧，迎春惜春、嗯、就像一个淡化于无的一个人物在书中啊。探春是非常能干是吧，他后期也是帮助这个打理家府的事务， 嗯、 包括他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啊，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 嗯、 是吧，哎，也是一个脂粉英雄的一个形象所在。 其实在作者笔下说探春叫庶女攻略，庶是庶出的庶，就是庶人的庶、 哎、对， 其实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个、嗯、 不是嫡出的， 他 是这个对、 哎、 他是这个不是王夫人的女儿，是赵姨娘的， 所以他其实特别不喜欢赵姨娘，经常会 在意在意这个出身， 嗯， 是吧？所以常常跟赵姨娘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这个王夫人的女儿， 嗯 啊、我舅舅是王子腾，是吧？”对，非常的不喜欢自己这个出身，嗯、非常自卑，所可以 说。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说王熙凤她有掌权的欲望，那么我觉得探春她是完全希望用这样的方式，用自己本身成功的方式来证明，就是甩掉所谓的庶女而出的这种形象哈、啊，或者这种身份的焦虑。 对， 嗯，其实在曹雪芹笔下哈，说探春她的这个她判词是叫做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嗯， 对，这样就照见了她的一个结局啊，可能是这个断线风筝飞海外，可能嫁到了海外去了、 嗯、 是吧，而且这个很难再回到故乡，就是点明了他的一个结局。但在高鄂这个叙述里，探春的结局算是好的，嫁给了这个镇海总治之子，不久之后就常常可以回来探亲、 嗯、 这可能是不符合这个曹雪芹的原笔原意的。 嗯，其实我们都说《红楼梦》它只有一个版本，其实并不是这样，《红楼梦》的版本特别多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嗯、 有高本，有什么本是吧， 对， 是高鄂续写的，还有好多 续写这个 对 这个庚辰本、 嗯、 包括在俄罗斯还发现一个版本、 嗯、 不同大部分大体的故事框架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词语有些这个字用、 嗯、 字句可能会有些差异。 而且在结尾的这个所谓的续篇当中，就是后六十回当中、 嗯、 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就在这几个版本当中、 嗯、 其实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到了这个探春后面有一个版本曾经说到过探春可能的命运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就是她后来是回来了，回来之后贾府已经衰败了，那个时候、 嗯、 她还接济了很多人、 嗯、 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 啊、是， 但是好像这些版本都在相互打架啊、 嗯、 但是无论是哪个版本，反正我觉得至少前面探春的形象塑造的是非常的鲜明的。 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被称为极具中国审美的一本书。千百年来，品读《红楼梦》的书层出不穷，而新出版的《愿有人带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以现代女性的视角来解读金陵十二钗，越过重重的考据，越过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光环，写出他们的骄傲、心酸和柔情。可以说，既是红楼助我，又是我助红楼。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带您品读《愿有人带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 好，那其实我们马上再要说到一个人物，我觉得也是在《红楼梦》当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物，或者是对贾府的兴衰真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元春。其实元春在戏里边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在小说当中描写的这个次数也并不多，但每一次出场都是非常的盛大和隆重。 对，元春可以说是贾府的一个政治资本，是吧？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宫中，后来这个成为一个贵妃，选入宫中，起初掌管王后的礼职，充任女史，不久之后就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是吧？这个过程他是曹雪芹一笔带过，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其中步步爬升的这个艰辛啊。我们看过好多后宫剧里，这个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这种，是吧？用心计来使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的这样的一种一个人啊。 其实说到了元春，在作者笔下叫做步步惊心，我们也能看到啊，肯定是在宫廷内斗当中，或者叫宫廷的这种宫斗当中，可能元春确实败下阵来了哈，所以才导致了他的这个家族的整个的这个 对，没错，这也是导致这个家府衰败的一个原因所在。虽然说元春在深宫之中了，但是他还是很有这个风雅情趣的。他这个元春省亲。逛完大观园以后没有直接就走了，还让这个弟弟妹妹们来写诗。 对，特别要对个诗，然后更加了解这些弟弟妹妹，跟他们多相处一会儿。 对， 这说明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啊，元春对于亲情的这种渴望和向往。 没错，她很年纪很小的一个小女孩。 对， 是吧？ 就入宫了，然后就一直没有跟自己的亲人。 省亲就大不只不过几个时辰，马上就要走了。这个贵妃马上我们就回宫了，非常依依不舍，是吧？之后这个就他这个大观园，他知道他参观完之后可能就被他的父亲贾政就封起来了，不许别人再进了。他说太可惜了，那让弟弟妹妹们去进去住吧，就所以说这样才有了这个大观园的这个盛景。 其实作者特别有趣啊，他说李少红笔下的李少红版的《红楼梦》当中选了一个面相有点老的中年演员来扮演元春，这和原著并不相符。因为在原著当中说，按照清朝选秀的规矩，入宫时顶多十几岁，过了几年后封了贵妃也不过就是二十来岁，恰是花月正春风的年龄。正当妙龄的元春是一个颇具风雅情趣的女子，她回到大观园省亲不单单是游览了一回，而且叫众姐妹并宝玉题诗吟咏，回宫后呢还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抄入妥当之后呢自己来编次优劣，又令大观园要叫乐石还是赤石，就是把那个石头上要写上这些名字，就是所有的题词的名字，然后为千古风流雅士。元宵的时候独处宫中的他又牵挂着宫外的家人，倡议大家一起来做灯谜。这样一个青春女子如果身在宫外，一定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闲来和兄弟姐妹们来作诗斗酒为乐，诗社也好酒席也好，必定少不了她的身影。可是春光沉沉所见章，那九重宫门将自由快乐骨肉恩情一并隔断在外边。这说的是元春。所以我们其实觉得无论影视作品怎么刻画，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影子啊，对于十二金钗当中的人物。 对对，包括我们说元春其实他也影响了这个宝黛的爱情，是吧？他可能就更喜欢这个宝钗。 对， 因为他符合他这个传统淑女的这个形象，是吧？而且这个当时送礼物的时候也特意给这个宝钗、宝玉送的一样，那剩下的这个姐妹就少了一两样啊。虽然说少了这两样不怎么值钱，但是也体现出她这个心里这边这杆秤啊，是偏向于这个宝钗的。对。 那其实今天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有很多的女性人物还没有说到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翻一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对于十二金钗这些女性人物和我们现在的勾连，其实我们只有再重新回头去读一遍《红楼梦》才会最有感觉。 对， 每读一遍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节目就只能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引用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是香菱的一首歌，叫《探香菱》。这个呢其实是 今天节目的歌 全部都是八七版《红楼梦》当中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只有听到音乐大家才有一个感受吧。 包括这本书最后这个作者也写了一篇叫《致小旭》。 致小旭就是给 给这个林黛玉扮演者陈小旭写的，算是